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最长寿的动物真是 是但答都得㗎喇。 当然啦，有人会估都仍然是估是龟啦，是咪咁、但是呢我估是大象。 哦，咁其实系啲海洋生物嚟嘅、 哦。海洋生物。 系啦，冇错。 咁就。 其实呢其实呢个呢系有两个讲法㗎喎。咁我两个讲法都要讲得清楚。 系。 因为其实系讲緊一啲贝壳嚟嘅。 贝壳。 系啦，冇错。 系喎、哦。 就好似啲蚬咁样。 哇，蚌精啊。 系啦系啦系啦。 蚌精啊。 系啦。咁佢呢就有几长寿呢，就係话佢系一个明朝嘅生物嚟嘅。 哇。 咁就系有507岁。 507岁，哇，不能想象。 得到嘅507岁。 我度得到，系。 但系呢好不幸啦，就系因为呢个507岁嘅呢个搵到呢个明朝嘅动物呢，咁佢就因为俾嗰啲科学家研究。 哎呀。 系啦，冇错，咁就整死佢啦。 哦。 咁但系有一样好得意嘅嘢，都系啲题外话，就系话咁究竟才哥你估下点样度嗰啲贝壳嘅寿命呢？咁好似頭先講啦，用人又可以搵到啲牙度啦，咁點樣度嗰啲貝殼嘅壽命呢？同埋啲樹木又 係 咁樣嘅喎。 樹木就係年輪啦，因為佢一年一年咁樣係咪，冬天夏天冬天夏天， 真係犀利， 濕乾咁樣嘛，嗰啲叫做 dendrochronology,dendro 就木咁解。咁所以呢其實你貝殼都一樣囉，就睇佢嗰個沉積囉，係咪，得個貝殼佢一層一層咁。 冇錯，因為佢喺度生呢，咁才哥真係好犀利啦，咁你係啦，估得到。即係其實原來好似好多好多生物呢都會有年輪㗎，甚至生物啦，即係樹一定有啦，係啦，龜又有啦，咁植物啦，聽講人都有嘅。 可能人嘅牙齒呀咁樣類似呀，或者係譬如嗰啲動物嗰啲角呀咁樣，因為佢每年都喺度生呀咁樣呢，其實你都可以喺嗰度揾出嘅， 冇錯。 咁當然另一個就係、是用 carbon 14啦，如果你可以的話，係嘛，咁 carbon 14都係，但係嗰啲咧就會係即係你係死咗啦，你死咗幾耐，係嘛？咁如果佢係生嘅咧，其實你度唔到喎。 冇錯。 佢反而你死咗幾耐就度得到啊，係啦，冇錯，冇錯啦。 咁但係咧，另外一個講法咧，就係話呢個最近期喺一個日本嘅科學家研究嘅，就係話呢個燈塔水母啊。咁呢個點樣登塔水母？ 水母長壽？ 嗱，點解呢個就好多人 唔係啊嘛？ 點解咧？因為原來佢發覺呢個登塔水母咧，佢係有一種叫做回春嘅能力啊！ 哇！ 即係話咧，原來啲登塔水母佢係唔知點解，佢去到最尾有個機制咧，佢就可以回復翻之前嗰個狀態嘅。 係。 咁唔知點解嘅喎？佢哋又真係有啲研究咧，即係好似證據確鑿咁樣講到咧。 哇！咁個個都要整嗰啲登塔水母嚟咩查高高啊咁樣咯，嗰啲美容院。 有㗎，有啲人都會攞嚟研究啦。係啦，呢個真係個個都會想 尋求長壽方法 啦，冇錯。咁但係就因為呢個都係好受質疑啊，咁所以咁我兩個都錄出嚟啦。 哦。 但係呢個亦都有一個樣嘢係要講一講㗎，就係呢個水母咧呢一個現象，其實就唔係今日嘅題目嘅，都係個題外話，就好快講完咧。就係如果而家有冇聽過咧嗰啲水母係越嚟越多，即係 聽過聽過，特別你喺日本海嗰度啊， 係啦冇錯，日本海 係啊， 其實唔單止 已經新聞報導過㗎啦， 係啊，直情係全世界咧都會有嘅，即係英國啊，無論係總之沿海嘅， 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差嘅現象嚟嘅， 點解咧？ 唔係，其實唔知，即係有好多都係話同全球暖化有關。 冇錯啦，其實咧啲人都係咁講啦，就係話因為而家全球暖化咧，咁嗰啲水母本身好多水母都係一啲比較上溫帶嘅植物嘅動物嚟嘅。 係啦， 咁而家全球暖化咧，令到佢哋咧就會周圍走啊，即係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咁令到佢哋個生存咧就會越嚟越個機率會高咗啦。 係。 咁同埋就話而家咧人咧就成日倒即係嗰啲工廠啊 污染。 係啦，冇錯，啲污染同埋嗰啲排放出嚟嗰啲譬如啲糞便啊。 系， 嗰啲廚餘咧，咁啊令到嗰啲水母咧，佢哋就有好多嘅養分喎， 系， 咁所以佢哋就生存得好好啦， 嗯， 同埋咧就係話佢哋咧有而家咧嗰啲人咧過度捕魚啊， 嗯， 咁因為你一路喺度捕魚嘅話咧，咁佢嗰啲魚咧本身有兩樣嘢嘅喎，一個就係話佢係同嗰啲魚競爭啦，即係可能同啲細魚一齊就喺度鬥搶嗰啲食物喎，咁但係啲細魚俾人捉咗落， 捉曬啦， 係啦，冇錯啦。咁嗰啲 益曬啲水母， 冇錯啦。咁佢又繼續啦。咁即係另外就係話，本身食水母嘅魚咧，咁又俾人捉咗落， 又少咗啦。 係啦，冇錯啦。咁即係咁啲水母咧，咁啊完全非常之有利嘅條件生存啦。咁搞到而家咧，啲科學家仲認為就話，哦，可能水母遲啲咧係會多過魚嘅 呢個海洋啦。 係啦，冇錯啦，即係統治呢個海洋。 大家唔好食魚啦，咁啊食呢個海蜇算啦。 係啦，冇錯啦， 冇魚。 好多人咁講啦。雖然你話呢個水母有咩，即係實質上將來會影響 就唔知嘅，即係當然佢影響到生態環境啦。咁但係當然到最尾，即係大家可能要先知道將來會點樣啦。 咁既然講到呢樣咧，我就其實係想講一樣世界之最咧，但我真係太多嘢，我太貪心啦，我就唔夠時間查資料嚇、大家可能去查就是、最毒嘅生物。 最毒嘅生物。 咁、最毒嘅生物嚟講咧，其實咧我都噏唔到嚇。當然一般嚟講就係有啲蛇毒蛇應該好毒嘅、 uh-huh. 啊，我哋成日都講啦嚇，即係嗰啲飯鏟頭啊咁樣樣啊嚇，就係好犀利嘅，即係差唔多啦，咬咗你之後咧，或者即係行唔夠五步啊、七步啊，七步成屍啊，但係你問題你七步唔夠咧，你就一定死噶啦咁樣，好毒好毒。咁當然另外咧，亦都毒嘅咧，當然有毒蠍子啦。咁毒蠍子咧，我細細個都知啦，因為你知我發燒咩啊？發燒天文啊嘛，天文入面有兩個星座，一個就係獵户座同天蠍座。唉，點解佢兩個咧？所謂動如参与商啦，吓即系心与商啦，咁就系话夏天咧就系见到天蝎座，冬天就见到猎户座，两个永远都唔会一齐喺个天度出现嘅，就系因为佢系死敌。点解咧？因为猎户系一个好叻好叻嘅，即系猎人啦，系一个英雄啦，叫 Orion 啦，系嘛？其实佢最后冇人打得死佢，最后点死嘅咧？就俾个毒蝎子嗰条尾， 咁 就吉到佢只脚，咁就死咗嘅。咁所以两个就系宿敌嚟啦，吓咁啊，咁所以咧。蠍子嗰個條尾又係好毒劇毒，咁另外一個咧就點解我有啲講咧就係、是、原來一種水母， 冇錯 係啦，就叫咩啊？ 我就唔知咩名，不過我就睇過咧，佢就會吉人嘅。 葡萄牙戰艦， 葡萄牙戰艦 啊，叫做 Portuguese Man of War 嗱、，Man of War 咧其實就係一個俗稱就係即係戰艦咁解嚇。咁呢、個葡萄牙戰艦咧，亦都係好毒嘅、即係如果你即係游水嘅時期咧，即係俾佢嚇吉親嘅話咧、死啦。咁當然咧，其實大家可能都仲有少少依稀嘅記憶咧，就係、好幾年前啊，即係澳洲有一個叫鱷魚先生咧、，Mr. Crocodile 咧，即係佢專係拍好多野生生物嘅紀錄片嘅，咁啊捉住啲鱷魚啊，咁啊唔驚嘅咁樣樣。咁但係咧，個人都話：哇，會唔會有一日最後俾鱷魚咬死啊？嚇，最後佢真係死。英年早逝啊，好后生四十几，但系佢唔系俾鳄鱼咬死，原来佢系潜水嗰阵时咧，俾魔鬼鱼条尾吉到，即系佢一潜唔遗意， 系 啊，即系佢吓亲条魔鬼鱼啊，其实动物最紧要咧就系动物系唔吓得嘅，即系咧反而而家好多动物咧，其实佢系唔一定会 唔攻击你嘅，你一吓佢就惊啦， 佢咧佢就惊，一惊嘅时期咧佢乜都做得出嘅，吓，即系甚至一只马都可以杀死人，你知唔知啊？ 咁咪啦， 佢個後腿啊，你知唔知啊？個馬嘅後腿隨時可以殺死一個人㗎、所以你唔好亂咁嚇啲動物，係嘛？咁佢就係嚇親嗰條魔鬼魚，個魔鬼一驚嘅時期，嗰條尾一吉 吉咗， 就救唔翻啦。 哦， 嚇咁啊呢、這個咧世界最毒啦！ 大家都要諗下，即係留意清楚，就係話而家都好多嗰啲海灘咧，咁有就嗰啲人俾嗰啲水母吉親啦。咁而家係而家呢排係成日嘅意外嚟嘅，提一提大家。 真係真係小心㗎，係啦，即係有啲係有毒㗎嘛嚇。 咁繼續講啦，就係頭先講啲生物啦。咁人類嚟講咧，咁啊，蔡哥你知唔知最長命嘅國嘅地方係邊個地方嘅人係最長命嘅？ 我睇過㗎，不過又唔係好記得。係嗰陣時。有講過係咪瑞典咧？ 可能 有講過日本㗎喎。 啊，咁啊，才覺得講啱咗一半啦。 係。 咁你可能呢個估唔到 係。 原來咧，全世界最長命嘅地方咧，嘅女人咧，就真係最長命㗎喎，係 86.61 歲嘅。 啊，即係 平均嚟講。 係啦，冇錯。86.61 歲。 但係咧，原來第二咧嘅女人咧已經係香港啦。咁就係 第一 係 邊度啫？你未講。 女人第一就係日本啦。 啊，日本 係啦，冇錯啦。 即係日本女性86.61，哇！第二就香港啦。 係啦，冇錯啦。 犀利。 咁甚至乎咧，日本咧係一路都打破紀錄咧，完全幾十年咧，廿幾年啦，都係佢做紀錄嘅。咁但係因為之前幾年前咧嗰啲地震咧，咁死好多人啦。咁點知就比香港係啦，唯一就係打破一次啦。咁另外點解話啱日本咧？就係男人嗰度咧，原來就係竟然係估唔到係香港喎。 男人而家香港系排第一， 冇错系香港第一噶。 哇！ 因为可能香港都系，不过佢嗰个最长命嘅就系、是、平均嚟讲就系80.9岁啦。 80.9 系啦。咁、可能紧接嚟过落嚟就系冰岛、瑞士、 冰岛 系同埋日本啦。咁可能因为其实而家话啲人咧，点解香港嗰啲人咁长命，同埋日本咧都可能喺医疗嗰啲制度改善咗啊，即系医疗嗰啲 系关系嘅，好有关系嘅。 冇错。咁讲一讲就系咧，最长命嘅人咧，咁、呢个咧就系、是、日本人啦，即系讲男人。 前几日。新聞有賣到喎、但其實都有時有分男女嘅， 係冇錯。 但係咧前幾日咧賣嗰個新聞就係日本一個男性，就係111歲。 哇！真係都好，其實佢唔係嘅，佢呢個就再長命少少嘅， 再細嘅， 係再細嘅，係冇錯。 但係佢就話再細，而家就係呢個最長命， 係 即係證實。但係如果係唔係再細嘅咧， 歷史 都有啊， 都有啊。 歷史上咧，就係話法國有一個人， 呢個係女人。 是应该是女人嚟嘅。 冇错。 就是120 122歲，164日。 係啦，冇錯啦，又我揾到嘅。哇，122歲喎，真係犀利啊！ 但係其實佢犀利嘅地方咧，財哥你估唔到喎、就原來佢85歲咧，先至開始研習呢個劍擊嘅。 哇！ 即係話咧，即係佢100歲咧，仲可以踩單車嘅。 哇！勁啊！ 係114歲，佢都仲可以周圍行嘅。 犀利。咁其實我睇佢呢個資料咧，原來佢係1875年出生。 1875年 係。咁樣咧？佢過身嗰年咧就係回歸， 我哋97年啦， 就係97年先至過身嘅，真係厲害， 4號過身， 係啊係啊。 咁財哥，你又估下咧？佢哋咧有咩可以咁長命嘅啦？咁但係其實呢個你估唔到啦。 好多人都想研究喎。 係啦，咁呢個男人男嗰、那個男嗰個日本嗰個最長命啦，116歲啦， 116歲， 咁 就54日 啦。 係啦， 就 係呢個其實係啱啱舊年先過身。 係咩名啊？你睇到呢、這個？ 哦，我冇啦，即係已經睇到資料。 木村次郎右衛門。 木村次郎，哦，係係 係。咁其實佢講嗰啲都係我哋成日聽嘅，都係嗰啲話有啲座右銘啦，就係、是。莫道人生苦，風雨過後總是晴。咁好似呢個蘇適嘅 咁啱，幾時都係，即係咧嗰個生活嘅方式，起居飲食固然係重要，但我哋成日講個心境咧， 心境 其實係好重要，好重要嘅。 冇錯，咁但係女人嗰個咧又好得意嘅，因為咧當然佢就話佢就成日搽啲橄欖油啦，同埋食親嘢咧都不斷咁食嗰啲橄欖油啦。咁、但係咧。有一個幾搞笑嘅就係、是，其實佢每個禮拜咧都食兩磅朱古力嘅， 兩磅朱古力，哇！中意食朱古力嗰啲人，要簡直係太好嘅消息啦，真係。 同埋佢咧，21歲咧，開始食煙咧。佢一路食到117歲， 系啊，弊啦，呢個就唔好話俾人知啦。 但係咧，到最尾係因為眼唔好啦，即係有少少失明咁咧，咁先至開始又唔食啊，就點唔到煙咯。咁係啦，咁嗱，而家就講完啦。咁、我哋又講開啲比較上一啲少人知嘅話題啦。 好啊，好啊，好啊。 咁啊，講煙咯。 煙啊，食煙啊， 係食煙啊。 哦，點啊點啊，世界之最。 冇錯啦。咁究竟呢個世界裡面咧，最早裡面最早可以食大麻的地方在哪裡呢？ 哦，即係合法， 係係啦係啦， 呢個又係好熱嘅話題喎。 原來其實冇錯， 我陣東房早 啲藝人嘅咁事件啦，啲人話佢好慘。原來其實 好慘啊，根本有好多地方其實合法嘅，即係唔係好多，即係某啲。 冇錯，咁我哋 有啲州份係合法。 咁我哋唔好即係孤物論佢啱唔啱先啦。咁我哋今日世界之最就講佢最早可以食啦。咁其合法咧，其實原來好近嘅啫，原來係2013年喎，係烏拉圭喎。 哦，國家你講國家， 冇錯啦，即係 但係唔係喎？如果講州份嚟講，美國有啲州份好早已經合法。 美國的確係早，最早咧，其實可能嗰個講法就有少模糊啊。因為原來咧，即係大家知道，其實食大麻最出名嘅地方都係荷蘭啦。 哦， 即係荷蘭最出名啦，啲人食。 我又唔知，我知淨係呢個嚇，嗰陣時拍個跳灰啊咩嗰啲戲啊，荷蘭就係啲毒品交易中心啊。 有個州都 係 得㗎，我唔記得咗邊個州啦。咁但係講緊呢個荷蘭咧，1976年咧，咁佢哋就已經可以就唔係直接話俾你食大麻喎，佢就話啦，佢分兩種嘅，一啲就叫做硬性毒品，咁一種就叫軟性，咁佢就將呢、這個大麻咧就歸納做軟性毒品，咁軟性毒品咧。軟性毒品啦，咁佢就唔可以你公開食嘅，咁你可以私人食，咁同埋咧就唔可以賣俾細路仔嘅，係啦，冇錯，賣俾成人。咁你有冇去過呢個荷蘭啊？ 我去過，去過好多年前啦。 咁你有冇去過啲 coffee shop？即係啲咖啡館， 不過真係 冇去過。咁大家小心喎，原來咧荷蘭咧嗰個你叫 coffee shop 嘅地方咧，原來就係食大麻嘅地方嚟嘅，係喎。 咁有冇咖啡飲先？ 咖啡咯，即係咁唔 應該可能都有咖啡飲。不過即係話佢亦都咧係容許你 係啦， 係專喺嗰啲地方咧就係食大麻 啦。但係總之就係大家聽到咧。coffee shop 咁就係囉，咁我陣東房早明好心你去嗰度食啦，點解你咁笨咧？ 咁真係好笨啦！ 呢樣嘢真 係好咁。另外一個世界之最咧，就係呢、這個邊一樣毒品係最令人上癮同埋最危險嘅咧？ 我真係唔知喎。 咁原來咧就係呢、這個海洛因啦。 咁啊最咩啦？ 可卡因 咩噶？好勁！咁我而家學啊，海洛因係最出名㗎啦，係嘛？係上癮得好緊要。 咁呢個資料俾翻大家聽咧，就係原來大麻咧，其實原來比呢個酒啦、酒精啦，同埋比呢個煙製咧，其實仲更加安全同埋更加少上癮嘅。咁大家當係知一知啦。 知啊，你好啊嚇！所以香港都仲未係合法界，你唔好亂嚟啊！ 我就唔係。 唉，點啊？即係我哋叫隊草啊！唉，我老婆咁都幾中意隊草啊！但係佢唔係食大麻，佢係食嗰啲鬼佬嘅嗰啲生食嘅沙律。 哦。 咁樣咧，淨好似草咁啊嘛！佢咪好中意食，因為佢以前咧，我哋啲香港人咧，嗰啲咪所謂鬼佬沙律咧，就整到一撇嘢沙律醬嗰啲咁樣啊，咩雜果沙律啊，有啲薯仔啊，有啲咁嘅蘋果菠蘿。咁但係而家咧，我老婆就開始咧唔中意食嗰啲啦，就中意食而家。 家啲人去啲西餐咧，都係嗰啲咁全部生嘅鬼佬菜啦嚇，唔係嗰啲唐人嘅菜啦。咁啊咧，我哋個個都係咁試喎，嗰啲咪叫做隊草咯。 隊草 嚇，你中唔中意隊草啊？ 我就是、 我以前唔係好中意嘅，但係而家俾我老婆影下咧，都開始中意隊草啦。就係嗰啲生嘅鬼佬菜，咩火箭菜啊，乜乜嗰啲咁樣樣咧。 我而家都係，我而家都係日日由朝即係朝頭早晏晝，我都係食啲生菜，即係菜咁 樣 咯。 係 啦，冇錯。 但係其實咧，我係咩？我兩樣都中意食嘅，即係嗰啲舊式嗰啲咁一撇嗰啲沙律醬嗰啲啊，又有菠蘿啊，又有蘋果啊，有薯仔嗰啲，其實我一樣中意食嘅，你整得好係嘛？ 好， 好嗱咁樣咧就哇，真係好好多嘢喎、啊！其實我呢邊仲有好多喎、 啊，係喎、啊，咁啊，翻到下節講多啲啦，財哥， 好好好。好